现梦中的家园，慢生活八九五，房产风向标， 房产风向标。 白兔的一首歌曲，那年下雪的时候，今天还是依旧在阳光灿烂的海南向你发出来自天涯海角的问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慢生活八九五房产风向标，今天我们做客节目的嘉宾依旧还是来自于海南远洋华树项目的潘经理小潘，还有我们的小谭二位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远洋地产的小潘。 大家好，我是来自远洋地产的小谭。 远洋地产我们北京人都特别特别的熟悉。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介绍哈，继续来介绍一下咱们在海南的远洋地产项目。 首先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远洋地产这个品牌。远洋地产呢是在2007年在香港主板上市，那当时呢也成为中国房地产十强之一了。所以说它的品牌还是非常有保证的，相信咱们现在的听众朋友们都已经听过远洋地产这个品牌了。 对，北京人基本都听过。 对对对，那下面呢就具体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远洋华树项目所处的一个位置。远洋华树项目呢所在的位置是在迎宾半岛。那海南呢目前有三个自然形成的半岛，一个是三亚的半山半岛，一个是万宁的神州半岛，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今天所说的迎宾半岛。海南啊素来就有南有亚龙湾，北有迎宾 滨半岛之说。 嗯 啊，咱们项目所在的这个迎宾半岛呢，又被称为是富硒长寿之乡。 嗯， 而且像咱们国宴上的矿泉水椰树矿泉水的取水地就在这个地方。 嗯， 对，所以说它的水土资源是特别养人的。 嗯， 那同时呢，也是国家的4A级旅游度假区。 嗯， 那所以说这个整个板块迎宾半岛来说呢，是一个特别适合度假、特别适合养生、特别适合旅游的一个地方。 对，咱们刚才说到了，咱们项目呢是在半岛。那半岛呢，对于我们的听友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呢？就半岛的话，为什么跟其他的地方有些不一样呢？ 嗯，其实半岛是这样的，为什么叫做半岛呢？因为它是在整个海南岛又延伸出来的一个地块。 嗯， 那这个地块它延伸出来之后呢，就可以达到三面观海的效果。 嗯， 对，它的北面、西面和东面都是有海湾。所以说我们远洋华树项目呢，是整个迎宾半岛唯一一个坐拥内外双海湾的一个项目。 对，就是很多朋友哈，就想来海南的话呢，我们就要看海。好，那这次呢给你看个够，三面都是海，大家可以好好看。咱们这个是海景房吗？咱们这个别墅，嗯，离海有多远？ 我们的这个项目呢，离海只有200米的距离，属于咱们的一线海景房了。 嗯， 就是大家可能很多听友朋友们不知道，现在海南呢，为了保护这个滨海资源啊，就是出台了一个政策，离海200米呢，就是不批地了，也不让再建任何的建筑物。 嗯， 所以我们的远洋华树的项目属于一个稀缺资源啊，我们的别墅呢也是绝版别墅。对，我们远洋华树呢总共占地238亩啊。 嗯， 是总共打造了240栋新中式的这个别墅，建筑面积呢总共是16万方啊，容积率只有0.33，整个建筑风格呢承袭了中国岭南的一个顶级园林的一个风格，然后是这个钟表西里的这样一个结构啊，钟表呢就是说外观是这个徽派的建筑风格，白墙黛瓦，小桥流水啊。西里呢是说它的内部构造是这个西式的欧洲的建筑风格，采光啊通风都更适于我们的生活啊。我们打造的呢是这种两种的立面啊，四方院墙啊，五进宅院，六重园林的一样，这个一种大宅国运的一种风格啊。并且呢我们小区有配套这个嘉里面吧啊，两大会所，社区超市啊，无边际的泳池，温泉泡池啊，沙滩休闲吧，沙滩运动中心啊等等啊，这个一些设施啊，打造了致力于打造为这个集家庭度假啊、养生养老啊、圈层聚会于一体的这种高端滨海休闲区。 嗯，好。嗯，那刚才呢从小谭的介绍当中哈，我注意到几个数字，就是咱们的占地呢是238亩地。 对。 嗯，然后呢咱们的这个别墅的话呢只有240栋，就相当于是一亩地一栋别墅。 是。 对。嗯，那咱们这个别墅的话呢是独栋的别墅。 对，完全独栋，独门独户独院。 对 对， 所以呢咱们这个别墅哈，就相当于是平均下来的话，大概一亩地就会有一个别墅就要占到一亩地这么一个面积。 对， 所以的话呢大家可以想象啊，刚才小谭介绍了它的容积率只有 0.33。 对啊，非常棒的。它的绿化呢也是很好的，绿化的覆盖率咱们能达到多少？ 对，可以达到50%以上了。 50%以上。 对，而且我们经常把远洋华树的整个别墅区呢称作是植物园里的家。 嗯， 对，我记得有一次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一个客户说自己家的院子挺大的，可以种一些花花菜菜，跟一个小公园一样。 嗯， 后来呢他的妻子就说，其实咱们出了咱们的院子就是一个大公园。 对，就是自己家里边的这个小环境哈也很好，但是呢你走出了自己家门口，发现哦呦，这个小区里边 对 啊，什么地方都是树，绿化特别的好。好了，那今天二位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不能空手而来哈，给我们听众带来了什么样的福利呢？来揭晓一下吧。 好的，那昨天呢其实已经给听众朋友们带来了两套特价房，是154平的217万。 嗯， 但是呢昨天有一套特价房已经被抢购了。 嗯， 是来自北京的彭先生已经把这套特价房给抢购了。 对， 那在这里呢要再一次恭喜一下彭先生。 嗯 啊，那我们还有另外一套154平217万的特价房呢，目前还在排队当中。 嗯， 那当然今天呢小谭给大家带来了另外一款特价房。 嗯， 今天呢我带来了一款性价比更高的房啊，是309平米的一套，只 只要350万元啊。这套房呢总共三层，它的占地呢就达到300平米啊，是赠送一个200平的一个小花园。我们现在的价格是350万啊，309平米的一套特价房只要350万。 嗯，独栋别墅哈，咱们的这个占地面积呢达到了刚才您介绍是300平米左右。 嗯， 嗯，对，而且刚才我大概算了一下，那350万309平的独栋别墅呢大概均价是只有11000多了。 11000多？ 对，11000多的别墅啊，其实在哪儿现在都没有这么低的价位了。 对，是 对， 这个账哈、啊、就是不怕算，越算的话越觉得好便宜啊。对，是， 对， 嗯，好，那现在呢我们开通了热线哈、啊、大家呢可以来进行详细的了解和预定哈、啊、那如果大家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两套特价房感兴趣呢，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电话来进行详细的了解。同时呢我们周末看房团呢还是在招募当中，大家呢可以来报名，预约报名，这是免费的哈。在海南的3天2晚的吃住行都是由我们节目组来负责的，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海南来享受一下阳光、沙滩、空气、椰树，这些都是可以的。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10-5126-6061，010-5126-6061，010-5126-6061，来预约报名我们的看房团，或者是现在就来咨询咱们这两套特价别墅的情况。另外的话哈，我今天我又更新了咱们慢生活895的微信公众账号，我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呢加了一栏，就是小周眼中的远洋华树，大家呢可以来看看哈。我在这里边的话呢加进了远洋华树的一些实景的图片，同时呢还有我个人的一些相片哈，大家呢可以在这上面来看一下咱们远洋华树的户型图，还有咱们小区的实景图，还有整体的规划图，相关的详细资料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都有，大家呢可以打开微信，在微信当中来搜索126-6061。好，下面进广告，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斯图加特携手好音乐959，为您开启2017安全出行新乐章。斯图加特车险业务遍及人保、太平洋、平安三大保险公司，商业险优惠20%，赠送喷漆一块，并与三大公司达成理赔合作，方便快捷，无需垫付。好车险尽在斯图加特，热线电话400-070-8889，微信1391137-1295。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 听意见领袖，看知识网红，约行业大咖，就在 无忧见地。 发现梦中的家园， 家园 慢生活895，房产风向标， 房产风向标。 我想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 杰伦告白气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慢生活房产风向标，我们在阳光灿烂的海南向大家问好。好，今天我们节目呢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海南远洋华树的小谭，还有我们慢生活房产风向标的置业顾问胡凯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还是给大家来介绍咱们的别墅哈，来二位首先跟听友打声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远洋华树的小谭。 大家好，我是置业顾问吴凯。 好，那今天的话呢，小谭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是没有空手来，昨天呢推了两套特价别墅，那今天的话呢我们有一套特价别墅已经没有了。 对，今天呢我又带来另一套性价比非常高的一套别墅啊，309平的这样一个建筑面积的一套独栋独院独户的一套别墅，总价格呢只要350万元。350万元。它这个别墅呢总共是309平啊，3层，一层呢占地有，一层的建筑面积占地有100多平，另外呢我们赠送一个200平米的一个入户花园。对，这样算下来它的整个项目的占地，整个院的占地就有300平米的一个占地。对，另一套呢是154平米的一个独栋独院的别墅，价格呢只要217万啊，它的这样一个占地呢是200平的一个占地，对，送一个100多平的一个一个小花园。对，所以大家赶紧抢购吧。 对，就是小谭都觉得特别划算，这个别墅 真的非常值。 不会吧，这么好的一个项目，350平米，你还送了200平米的入户花园，还有300平米的那个用地。 对，而且还是我们远洋华树的别墅。 对，是。 那我细算一下，你那要是350万的话，你差不多也就是1万出头一点的一个平米啊。 是呀、对啊。 那个传导的这个工艺的话，很多都2、3万、3、4万了。那您这个别墅的才1万出头，太惊喜了。 不然怎么说是带来的 特价？只在节目当中， 太惊喜了。 对，是。那等一下的话，我们来跟大家好好算账哈。那这个的话呢，是只在我们节目当中才会有的。那大家呢，如果是对这两套别墅感兴趣的话呢，大家可以来拨打电话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哈。我们的有4位置业顾问在电话这边来为您服务。那这两套别墅的话也是先到先得的。那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010-5126-6061，010-5126-6061，010-5126-6061，大家可以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如果是大家想要来看这个详细的户型图哈，还有咱们这个远洋华树的实景图，大家可以来关注慢生活895的咱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慢生活895，慢是快慢的慢。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有一个895购房，里边呢有远洋华树这一栏，大家可以在这一栏看到咱们的户型图，还有咱们小区的实景图，还有小周在小区里边拍摄的这个实景，大家都可以看到。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胡凯了。我们就想问一下，就咱们最近啊，海南的这个楼市的表现是怎么样的？您就有发言权了。 嗨，那也太惊喜了。谁也想不到会有这么一个报表的这个概念出来。 对， 那从我们9月份开始到现在呢，那基本上所有人都忙坏了。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想到这个情况。那从我们这段时间的这个具体的一个反应呢，然后我们觉得可能是有以下的几个方面造成的。海南岛毕业中国只有那么一个，是吧？ 对，它资源是稀缺的， 这很稀缺的。那从空气啊，它的资源上那是稀缺的，特别它的这个温度上啊，还有这么好的一个那个沙滩啊，大海。所以说这个东西呢是奇缺的一个东西。那今年的话，可能因为是这个，就是我们内地很多城市啊，那个雾霾已经是爆表了。 对， 那短短的1年半或者2年时间就翻了一倍。 对， 那我记得原来早期的话好像是500 PM2.5 值的话好像是500-600那样。 对，就胡凯没有在北京生活，你就完全感受不到北京的那种雾霾来临的时候的感觉。 对啊，但是我们通过照片看，我要吓死人，对吧？你看这基本上是黑压压的，看不到那个环境。然后那个报了1000多，然后呢可能也是这个原因，加上这几年大家对那个健康的这一块的概念可能要求越来越高了，然后生活质量提高了嘛，健康可能也重视。那周边的很多人也看到了，很多周边很多还没到老，但是他们已经是有了很多老年人病。 对， 高血压啊，然后这些类似这种病开始出现了，它这些特别是肿瘤癌症都出来了。 嗯， 所以大家可能更关注于这个健康。那今天在这个报表的这种这个雾霾这个报表的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大家更强把大家对这个健康理念更提高了更高的高度。 对， 说今年呢，我想因为这个原因大家都往这边挤了。 嗯， 当然可能整体了还不是因为这个，那前面的铺垫主要是什么呢？通过了这几年，就海南被授予那一个大企业的关注，说他们这几年的进入把海南的整个产品的升级都提高了好多。 嗯， 那海南越来越美了。 对，是。 然后大企业的他们的宣传也是非常大气的，非常大的，所以说它也很广，也很给力。 嗯， 所以说大家越来越认可海南了。 嗯 嗯 啊，所以说这个呢，大家的认知也提高了更高的高度，再加上对这个健康，另外一个还有这国际旅游岛，从2010年、2009年底宣布到现在完后呢，那实验区也经过这几年的发展，那可能大家对这个实验区、实验旅国际旅游岛这个概念呢，越来越认可了。 嗯， 因为它本身的基础环境都建设起来了嘛。 嗯， 然后加上大家的这个大企业的这个宣传，对这个整个一个发展的预期，大家都看到了。 嗯， 所以这个从这一点上来说，综合上面几点上来看，大家都认可了海南。说今年大家都在雾霾的情况下都集中跑到海南来。 对，而且 这么放。 对，而且最近呢，对于海南的这个利好消息也越来越多。你看，在这个北部湾，这个金沙滩这个经济区啊，还是什么？ 对， 啊，对，也出来了。而且呢，今年春晚的话呢，在春节前后哈，这个央视对于海南的报道啊，真的是空前的，我是觉得。 对对， 嗯。好，那我们现在呢马上要进广告了哈。在广告之前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周末看房团呢还是在招募当中，大家呢可以利用周末的时间哈，来加我们三天两晚的海南之行。在海南岛的三天两晚的食宿呢，都是由我们节目组来负责的。大家呢可以告诉我们您的行程以及您过来多少人，之后的话呢我们会安排接机，安排您在这边的食宿吃住行。还有呢，就是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推了两套特价房啊，特价别墅，这是远洋华墅啊，远洋地产在海南的一个别墅项目，一线海景，温泉入户，独门独户独栋的一个别墅哈，这个小区非常的美，大家可以来详细了解一下。目前呢，房本面积是309的，这个别墅呢特价是350万，还有一个呢是154平米的房本面积，现在呢只有217万。好，我们电话呢是010-5126-6061，010-5126-6061，010-5126-6061。另外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呢是慢生活895，慢呢是快慢的慢。好，那我们来进广告，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现在市面上的美国投资移民项目挑得我眼花缭乱的，我究竟该怎么选靠谱的美国投资移民项目呢？ 不用担心，3月4号移民帮北京精品项目说明会特邀资深美国移民专家，为您解读一切您关心的美国投资移民问题。名额有限，报名请拨打400-960-1116，400-960-1116。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发现 梦中的家园，慢生活895，房产风向标， 房产风向标。 下着雪的季节，一个人的冬天，我的世界在瓦解。下着雪的季节，曾经说过的誓言，对不起。 我没对你实现。 张风奇《下雪的季节》，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慢生活房产风向标，来自于慢生活八九五和好音乐九五九。我们的节目在阳光灿烂的海南向您问好，同时呢要提醒大家雪天路滑，大家在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好，我们今天节目呢为大家来推荐的是别墅哈，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远洋地产在海南的一个别墅项目，叫做远洋华墅。这个项目的话呢是位于海口迎宾半岛的一个非常优美的一个度假区一线海景房。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推了两个特价的别墅，那一个呢是154平米哈，这个特价的话呢是217万，另外一款的话呢是房本面积是309平，咱们的这个价格的话是350万。来，我们一个一个给大家介绍，先介绍一个这个154平米的一个格局。 我先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154平米的这套房呢是一个独栋独院的一个别墅啊，总共三层，我们呢是2层入户啊，上去一层下去一层。咱们这个154平呢只是它的一个房本上的建筑面积，但是我们实际的面积呢要远远超过这个建筑面积的。我们入户呢就是送了一个20多平的一个小花园，对，然后另外呢我们这个小花园再往里走就是有一个大厅啊，一个大厅啊，大厅旁边呢有一个这个露台，这个露台呢是可以改造成一个餐厅的啊，但是这个露台呢是不算在我们购买的面积里边的，是算赠送的。对对，然后另外上3层的话我们还有一个露台啊，有一个大开间啊。另外呢我们因为我们这个整个建筑都是框架式的结构啊，你可以随你所想的去进行改造和隔断啊。另外呢我们3楼这个是将近4米的这样一个层高，你完全可以隔出一个小阁楼啊，做一个小书房或者是这个衣帽间都是可以的。另外呢我们 二层再下一层就是我们的花园层。我们的花园层呢，有一个大开间，另外还有一个露台。再往露台出去呢，就是我们100多平的一个小花园， 私家花园。 私家花园，对，我们这个花园里呢，有这个做到了温泉入户啊，你完全可以在花园里挖一个温泉泡池啊，一家人在家里泡个温泉啊，周边呢都是四周都是白色的院墙啊，可以完全是做到了私密性，你在家啊随心所欲，你想游泳想泡温泉都是可以的，对，非常享受的。 那咱们这个154平米的这个别墅哈，咱们的整个的占地面积的话，大概是有 我们的占地面积就有200平的占地面积了。对对，所以这为什么说我们200平的占地面积房本上面积只有154平呢？因为呢，这样做的一个好处是咱们收的物业费就相对少了，我们物业费都是按建筑面积来计算的。另一个呢，我们交易或者是购买买房的时候要交一个契税，咱们契税的这个价格呢也是按照我们的建筑面积来计算的。这样说来的话，咱们建筑面积154平，您交的物业费和契税就相对来少一点，但是您实际使用的面积是远远多于这个面积的。 对，非常划算哈。好，那这个价格的话哈，我觉得可能收音机前很多听友呢没有什么概念，我们来请咱们的置业顾问来说一下咱们这价格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好了。 怎么说呢，看到这个报价完后呢，我真的惊喜。为啥呢？因为从我们这专业角度来看的话，首先一个，从区域的那一块区域，海边的一块区域的，它占它的土地的成交价在那边基本上在200万到300万之间， 一亩地， 一亩地。那从我们这一块的话，就等于三分之一了。 对， 对吧？三分之一的这个价格，那我们差不多就已经占到了100。 对， 到几十万到100多万的这个范围。那像那个我们那个远洋这一块地呢，它那个沙滩呢、是整个湾区里面最好的一块，然后它的海平面呢推出呢大概是有1公里那样子，因为我在那边游过泳，虽然我知道那边很平坦的， 对，它好像有个帆船训练基地在那边， 帆船训练基地是另外一块，但是那个的你戏水戏海就玩海啊，在那个地方非常好，早上起来您可以捡到螺那个 小螃蟹， 螃蟹， 小螃蟹， 对不对？然后呢，整个延伸到里面大概有2公里那样，是直接到胸那部那个。 对，水深基本不超过2米的。 对 对， 就非常好玩的一个地方。那而且呢，它整个海湾那个沙滩非常好。那像这种地方，它土地价值肯定是高的了。 对对对， 那我大概预计一下，那边就是算是200-300万的话，那这个单单这个土地价值已经占了多少钱？您这才217万了。 对，相当于这块地是你自己家的，因为自己家独门独户独院的嘛。 对， 院墙围着的这块地就是你的。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独门独院的话，有天有地。你看刚刚介绍里面，下面有地，还有100平米的花园，露台上还有100平米的那个露台。 对， 那你享受的这个，全家人或者世代同堂也行，在这个里面享受这天伦之乐，那可没办法享受。而且最重要的还有温泉， 温泉， 对， 对吧？ 对， 那你想一下，一家人都过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然后还能泡着温泉，春暖花开， 对 对， 对不对？还带着孙子啊，带着孩子在沙滩洗，对不对？在游泳，如果要是自己更享受的话，可以买一些沙滩上海上的一些。这一些那个游乐设施， 对，咱们海边 更丰富了。 咱们海边其实就有配套一些娱乐设施。 那您说这个土地再加上建筑成本，再加上搭配套，那基本算送的了，是吧？你随便算一下，都基本算送的一个这个价格了。 对，这是217万才。 我当时听，刚才第一听，我一反应，不会吧？这个将近是1万出头的一个价格，那基本上在就是公寓的一个价格了。 对对对， 真正就是等于送的一个价格，非常 是非常划算的。 我也去看一下。 好，那我们现在的电话呢已经开通了啊！如果大家呢对咱们今天给大家推的这个特价房，或者是咱们远洋华墅有兴趣的话，因为咱们还有更多房型等大家选择哈，你可以选项一些其他的房型也是可以的。我们的置业顾问呢也在接听大家电话，大家可以打电话来进行咨询或者是预定，010-5126-6061，010-5126-6061，010-5126-6061。那我们还是要说一下咱们周边的配套哈，然后是不知道胡凯对咱们周边的配套熟不熟悉？就是咱们这远洋华墅周边的一些配套啊，就像买菜啊这些。 我是去那边玩， 然后呢，因为我喜欢玩，喜欢海钓，所以经常去那边。所以周边的话，那个往里走一些呢，就是我们那个海南的一个海钓的一个中心。 啊，是吗？ 对，一个海钓钓点。 嗯 啊、船钓、排钓、排上鱼、排上钓都可以。然后回来一点点的就是永庆市。 嗯， 但是目前海南就是我跑船国也跑了很多地方，基本上转一圈、嗯。然后最干净的一个寺庙，佛教寺庙就那个地方。 啊、 而且它是真正的海南的佛教圣地，因为其他地方都是后期发展自己才来的。另外一个呢，现在已经做出了把，因为我们这里是半岛嘛， 嗯， 然后现在跟那个海岸那边的话，也已经做好桥了， 嗯， 那从我们这个地方到那个这个老城区这一块， 嗯， 那很近的距离，骑个车、哦，我们来海南干嘛？来海南就是有的时间、嗯、享受，然后。就是买个自行车，骑骑车很快就到。 对，因为空气好，骑车也是养生，也 是 锻炼。 养生的一个概念， 对， 就是步行也没问题，就那么骑，就那么，我算大概算一下，大概也就3公里、4公里左右吧。 是的，是的，你走路也就十几分钟、嗯、啊， 就到老城。 对，到老城。 然后他这边往这边，我们是刚才说的是右边， 嗯嗯， 项目的右边，左边这边呢，他原来就有个老桥，然后那边已经往那边走的话，大概也就是1公里多2公里那样。范围，他那边已经成熟的一些片区了。那、 嗯、 到我们过来的时候，那边的生活配套都基本上都能解决。 嗯， 然后呢，老城地方呢还有一个好，就是我们项目这个区域板块呢，吃海鲜也是好地方。 吃海鲜， 对、 啊、对，来海南一定要吃海鲜。 对，我们那个东水港，它边上也就是我刚才说那个钓点，就叫东水港 啊、哦。东水港， 东水港本身那个地方就是一个捕鱼的一个港 啊、哦 哎，所以说吃海鲜也没问题。 啊、哦 哎，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生活是没问题，未来发展方向呢更恐怖的是在哪里、 嗯、 因为海口市向西移、嗯、 对， 那市政府已经是西拓这边了、嗯、市政府已经移到了这个县安这边了， 嗯嗯嗯， 那整个一个发展那是没得说的、 嗯、 另外一个大家可能没有了解的是什么呢，我原来在做这一块的时候，因为区域规划我是了解的， 嗯， 那我们整个迎宾半岛这个沙滩呢，未来要打造的是我们海南就是海口市北区的一个那个竞技海上竞技活动的一个旅游景点， 竞技活动的旅游景点， 对， 所以说您刚才说的帆船就是因为这个、 嗯、 然后它后面还不断的增加，然后您现在政府已经规划不是在那个海岸边吗，不做了一个那个步行、 嗯、 就是步行通道， 步行专道， 专道那个就是要准备要打造， 对对对，在小区就可以看到它是有玻璃的那个栅栏给隔住的， 对 对， 就一条 就在海边， 对对对， 十几公里延长，沿着海岸线一直往前的、 嗯、 对、 嗯、其他的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你能有独门独户的一个别墅，还有这么大的一个， 这是稀缺资源， 这个稀缺，因为你这个享受的东西。另外一个，他刚才说的温泉，包括它里面可以挖下去，包括一些烧烤的东西，你在这里就自己享受的活动空间就很大了。 对，是、 然后这么好的一个沙滩、沙海湾， 嗯、 就 一线海景， 一线海景， 嗯、 太大。 这是你一个你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 如果不想走的话，那就留下来吧。好，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呢，还是为大家开通的，大家有什么问题想想要来咨询的话呢，都可以。我们给大家推了两套特价别墅哈， 嗯、 一套呢是217万的，一套呢是350万。我们电话号码呢是010-5126-6061，010-5126-6061，010-5126-6061。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公众微信公众账号呢，大家也可以来进行关注。那大家呢可以关注慢生活895的微信公众账号，慢生活895，慢是快慢的慢，慢生活895。好，下面呢是广告时间，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如果你快乐不是为我，会不会放手，其实才是永久。知足的快乐其实才是永久。 苏运莹，知足。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啊，还是有很多听友呢打进了我们的直播热线啊，来询问咱们这个特价别墅的这个情况。刚才呢有位听友哈，咱们的客服呢传快消息，就是已经定了，后来的话呢就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别墅太便宜了，所以的话呢又放弃了。但所以现在还有机会，大家可以赶紧抢。那我们要想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们说的特价只是在节目当中只有一套，对， 是的。 原价是多少钱呢？ 其实这套房的原价呢是426万、 嗯、 对，309平的这个是426万，它的原价是426万，但是今天呢我们做活动啊，来到这个节目中，所以领导特批了这样一套特价房，350万。 对 对对，这个价格呢是非常优惠的了，所以大家赶紧抢购吧，真的，您来我们项目绝对没有这样一个价格的。 我觉得不是这个问题、嗯、是不是我们这么大的一个企业他们可能不了解啊？ 远洋不会不了解的，咱北京的话远洋特别有名、 哦、 对、啊、 北京很有名， 对呀、啊、像远洋山水啊、哦、还有远洋国际， 远洋公馆， 对，远洋公馆很多啊，在北京的话都特别有名、 哦、不应该有什么问题啊、嗯、 他是不可想象，就觉得怎么会 这个企业的， 这是我们，对，我们用电台的这个节目来换来的、 嗯、那就太可惜了。那这样的话、嗯、现在就是还有两套房源，咱们的特价房一套呢是154平的，217万啊，占地200平米的一个独栋独院的别墅啊，另一套呢是309平的，350万，占地有300平米啊，实际的套内使用面积有400平， 嗯， 对，将近占了半亩地了，对对对，所以这两套呢是我们特批的，所以才有这个价格啊。你想一下，咱们一线海景房，而且温泉入户啊，在海口这个地方，这个位置啊，离海口市政府只有十几分钟的这样一个车程，这个位置啊，大家赶紧抢购吧。 其实我觉得哈，只要是远洋的房子，这么大的一个开发商，我觉得其实真的是都不用说的太多，对于房屋的质量啊，还有这个就是小区的环境啊，真的是没有什么好去过多的去说的，这就是信誉嘛。 如果要是在北京知名度那么大的话，那我们这边的肯定远洋都全国应该是知名的，全世界都知名的， 在北京也很有名，真的很有名。 对啊，那应该不会有什么任何担心的。因为另外一个，他支付钱款的话，直接就付到远洋的账户上， 对， 对， 那是不可能有任何问题的。 对，跟开发商签的合同，对，这个 对， 而且其实我觉得很，就是这么大一套别墅，就你真的是要买，确定要交全款的时候，你或者是做按揭的时候，你肯定是要来海南看的，眼见为实。这个 对， 咱们是现房嘛，对吧？ 嗯、是现房。 他要是一去的那个地方，嗯、在沙滩上一走，啥都不犹豫了。 对，是，只要你来了，你就不想走， 不想走的。 对，真的是这样。 另外一个，我们远洋把那个前面那个花园呢、啊。我好像是在2年前去过那个地方吧， 嗯， 我当时只是去到售楼部， 嗯， 我记得 是一个四合院， 对啊，他好像售楼部前面做了一个那个 婚纱摄影草坪，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吸引人， 对，在我的微信公众号上，我放进去了，真的是、 哦、很温馨的、 我拍了一个全景，就是从左边到右边，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海跟咱们的这个售楼处这个四合院有多近， 嗯、 就是100米的距离，我拍了。个全景图，大家可以上去看啊，慢生活895的微信公众号。 咱们小区的业主啊，经常可以在海边散步的时候，就经常可以看到有这个新人啊，在我们的这个婚纱摄影草坪上拍婚纱照。 嗯， 因为呢，我们和这个海口最大的一个婚纱摄影机构合作了，对，所以经常有新人过来拍婚纱照。咱们这个草坪呢，也是海口唯一一个就是一线海景的婚纱摄影草坪， 嗯、 风景非常美啊，背景呢就是蓝天大海，还有我们的这个帆船。翻版、 嗯、 对，这样的环境呢真的是绝无仅有的， 对，是 这个地方是双海湾的， 嗯， 一般地方没有的， 对，因为半岛的话海南就三个嘛， 对， 嗯，所以这个的话呢，它的价值我觉得大家就不用多说了哈、 嗯、 好，那我们来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309的这个格局吧。 我们309平的这一套呢是独栋独院的一个别墅啊。我们是二楼入户，入户呢就有一个小花园啊，另外呢入户有是一个大客厅啊，大客厅旁边有一个卧室，如果您家里有老人的话，直接就可以老人住在卧室里啊，住在二楼的卧室就不用爬上爬下了。咱们二楼呢有一个小厨房啊，小厨房下去呢是我们的花园层，花园层呢有一个房间啊，有一个大厅，一个功能区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大厨房，啊，再出去呢就是一个200平的一个大院子啊，咱们院子里有这个温泉，温泉管道入户啊，可以完全可以挖一个温泉泡池，在家里泡温泉，或者你啊养种点菜啊，养花养养鱼都可以，啊，咱们三楼呢是有两个套房的，对，两个套房，每个套房呢都是带有这个独立的卫生间啊，每个套房呢带有一个独立的露台，对，在露台上呢你也可以做一个温泉泡池，就有我们小区的业主呢在露台上做温泉泡池， 咱们样板间就是这样的， 对， 就是在露台上就有一个温泉泡池，是这个纱帐来围起来的，哇，真的， 它用这个纱帐围起来， 太美了， 对，晚上的时候就可以泡着温泉看星星， 对，真的是很美，对，而且的话空气特别好，空气当中还有桂花的香味。 对对，因为咱们小区是海南省唯一一个热带植物园小区，整体的绿化达到50%啊， 对， 是由这个新加坡的贝尔高林设计公司来设计的，像我们北京西河湾啊，三亚的这个丽思卡尔顿酒店的园林都是由这个公司来设计的， 对，所以很多其实很多东西哈，就是你把大公司放在这里，这就是一个保证，就是像这个园林的这家设计公司，它设计了很多很成功的作品，像远洋房产它开发了很多优质的楼盘， 对 对，那既然是选择品牌，那我们就一定是有它信赖的理由和道理的， 对对对， 好，那大家呢可以来拨打电话还来进行咨询，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10-5126-6061，010-5126-6061，010-5126-6061，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呢是慢生活895。刚才呢，我们在这个放广告的时候，我们来算了一下咱们这个房子的这个价格哈。我们以一个专业资深房产人士的价格，我们来给大家算一下这笔账。来，有请胡凯。 这个也是我们刚才闲聊的时候就算起来的。 对， 因为我刚刚问了一下我们那一块那个容积率是多少？那就是0.33。那啥意思呢？就是一亩地上。一亩地是666.66平方米， 对， 那乘以